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 Yo, 你好 ，Hello， 阿初 你好啊。 我哋今日咧讲一个儿童故事，是嗎？算系 系咩？点解咁讲啊？ 因为佢系攞咗一个儿童文学金牌奖，即系攞咗啲儿童文学奖嘅。 系 咁，但系当然都系一啲备受争议啦。就话小朋友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啲类型的剧本啊，呢啲类型的故事啊，因为中间有很多可能很人性的题材去讨论紧啊，小朋友受唔受到啊？但最终咧都系个 market 咧，好似喺小朋友度啦，就攞咗好多儿童的奖咯。呢套就系都算系近期的一个电影啦，就叫做 The Giver， 系 我哋香港亦做未来半边嘅。不过我咧近来咧，即系唔知系咪社会改变，即是全世界社会改变，都几多呢啲题材嘅故事出现，即是可能一啲好过咗几亿年之后或者几万年之后嘅世界啊，跟住人即是有太多问题啦，就要好多规条去管理你嘅生活，跟住用一啲好人性嘅角度去睇返，令到我哋即是可能有思考空间。我觉得近来都几多呢啲几后现代的故事出现。 第一就其实都不近代啦，这个这样的小说已经是1993年都21年前的一本小说，你想想即是当时的作品来的。那现在只不过是将它 adapt 了，拍成电影拍得好不好的啫，那那个是另外一个后话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啦。那但是你说这一类的戏即是讲未来啊，讲科技啊，其实呢啲你讲得啱嘅，真係逢系一开始讲緊科技点样改变緊人类啊，成个我哋嘅文明啊，我哋嘅生活啊，呢啲全部都可以被定为系后现代嘅戏嚟嘅，已经差唔多全部都系，即系你譬如讲话 Matrix 啊，好多呢啲咁样嘅戏都系讲哇，可能有电脑啊，或者系机械人啊，或者系有啲好奇怪嘅病啊，即系特别系近呢几年你知道啦，就系全世界都多好多唔同嘅病，即系通常编剧或者系小说作家佢哋都系，咦开始见到一啲咁样嘅问题会出现，而由呢啲嘢就开始喺度谂，忽发奇想啊，唔知会唔会变成咁咧咁样，但系往往最恐怖嘅就系好多呢啲咁嘅小说作家编剧咧写嘢咧，都慢慢变成事实啦。佢哋变成咗预言家，原本就系伊索预言嗰个预言，就变成咗一个预言，系一个 prophecy 啊，即系预示咗个将来。 但系咧，我成日喺度谂咧，就系讲啲未来嘅故事啊，一啲小说、电影都好啦，其实系有啲危险嘅都。 点解你觉得有啲危险咧？ 即其实可以好天马行空㗎嘛。好似我哋之前讲过嗰套 Lucy 啦，就係如果佢真係完全脱离咗我哋生活嘅时候，佢係变到我哋无法估计嘅时候，其实个故事我哋讨论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角度㗎嘛。而呢啲角度我哋可以好有个人嘅口味㗎嘛。我哋未必认同㗎，有时 我觉得最惨就係因为编剧佢喺度制造緊创造緊一个世界㗎嘛。而呢个世界嗰个系统逻辑係必须要係有某一个完整性在入面。如果这个系统是本身的完整性不足够的话，到最后就会达至到一个情况，就是个逻辑不完整，那就有太多的例外。那有太多的例外呢，我哋就跟唔到㗎喇。 係啊。 咁而家呢个未来半边，我哋而家未讲个故仔啊，咁初步睇完你觉得点啦 ,Winky? 其实我觉得我 enjoy 嘅睇嘅过程里面，或者呢个戏个半钟到啦，头嗰个零钟我都觉得几有趣，我好有兴趣追落去。因为佢个 idea 系，即係我又唔讲话好创新啦，但係佢係有啲嘢发生啦，佢从个主角呢开始去好似搵到自己一啲使命上面嘅嘢。如果我哋讲起承转合，我觉得起承都已经有啲嘢去追緊，但係好突然地转而完， 系 我就有呢个感觉咯。你咧，你睇咧，你睇呢个故事，你又觉得点？ 我自己睇嘅时候，到临尾我都系同你有类似嘅感觉啦。我感觉就虎头蛇尾咯，即系佢开咗一啲好似好劲嘅嘢，但系咧就系佢自己埋唔到尾嘅。即系夹硬草草了事， 但其实唔系难埋尾噶嘛，佢嗰件事，只不过好似有啲嘢冇解决。 我唔觉得， 唔係難，因為係難㗎。佢開頭個 set up 都唔好啊。 Okay. 我認真地覺得係個戲個 set up 唔好。點解我哋頭先花咗咁多章節係講話？喂，你要 set up 一個世界，每一個戲係一個世界，而呢個世界咧好似係 set up 咗咁樣，但係其實係 set up 得相當之差嘅。即係我而家咁樣諗翻咧，咁呢個可以我哋等陣間講完個故仔之後，我再詳細啲講下究竟有啲咩，我覺得係個 set up 有問題咯。 係，好啊，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即刻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啦。 好啊。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劇之本。阿初，我哋今日讲嘅故事咧就系、是、The Giver 啦，未来叛变啦，香港译做。不如我哋讲翻少少作者嘅资料俾大家知啊。 系啦，咁呢个小说原本嗰个作者咧就系、是、Louis Lowry， 喺1993年头先都讲咗啦，就写嘅一本小说啦。咁而家咧个电影咧就系、是、有两个人帮佢改编嘅，就系、是、Michael Mitnick。同埋 Robert B. Wade， 咁啊呢个电影嘅导演就係 Philip Noyce。Noise 呢个名字真係好有趣 ,N-O-Y-C-E, 即係同 N-O-I-C-E 嘅一样 ,Noise 就係噪音嘛，佢要做一个导演而佢係姓 Noise， 我觉得呢个几有趣。 同埋当中佢其中一个演员呢係 Taylor Swift 嚟㗎。 Taylor Swift, 好紧要啊。 好紧要。我 公主啊。 我睇电影嘅时候呢门口呢即係有个外国人嘅爸爸同个女讲 ,Hey, baby, there's a Taylor Swift, you want to watch? 係真係会问佢女喂 ,Taylor Swift 做戏喎。 係。 好咁我哋即刻讲一讲故事俾我哋听众听啊。 好啦，故事一开始咧就系呢个男主角阿 Jonas 啊，佢就同平时一样啦，就系翻学啊，同啲朋友去玩啊咁样啦。但系套戏咧一开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 系 黑白片嚟嘅，全部系黑白嘅。 系，我都睇咗一阵，觉得有啲色会改。 咁啊，即系一开始我已经觉得有少少奇怪，因为系一个两男一女三个朋友仔嘅一个咁样嘅关系咧。嗱，好老实讲，我哋中国人真系好伟大嘅，一个嬲字。两男一女真系好伟大呢、這个中文字，我每次介绍中文俾外国人，我都讲呢个字，真系不得了。咁啊，两个男仔一个女仔，咁我喺度睇戏嘅时候，我见到就已经咦有 tension 咯，即系我哋系咁睇戏噶嘛，即系我哋系好 sensitive to 所有嘅 tension。咁呢一个咁嘅 set up 已经系两男一女，已经系有一个 tension 喺度噶啦。又大家都系适婚年龄啦，后生仔女咁样正常啦，系咪先？冇喎， 系啊， 好奇怪，唔知点解几个好好朋友咁样。但又话暧昧又唔系暧昧，究竟咩嚟噶咁样？我初初睇嘅时候，我有咁嘅感觉嘅。点知佢哋就话咧，就系、是、诶，原来咧过一两日咧，就系佢哋嘅成人礼啊。佢哋住嗰个 community 咧，就会话俾佢知咧，佢而家要做咩职业啦。咁每个人都会分派到一个职业，而嗰个职业咧就会系佢终生都系做呢个职业噶啦。咁通过我哋一路呢个咁嘅 set up 就见到呢一个社区咧系一个未来嘅社区咧，咁啊好好啊，住嗰啲地方啊好未来啦，系咪？全部嘢都系 又整齐， 系好整齐，好白色嘅咁样个感觉系咁样啦。咁啲人系踩单车嘅，咁样就全部嘢都好干净好 clean 好环保咁样个感觉，咁每日佢哋嗰啲食物咧又好似好简单咁样就 几条豆角咁， 系啊系啊系啊，好简单嘅。然之后咧就每朝早都要打针啦。 佢门口一部机，佢嘅手会扼落去就有啲注射， 系啦，有啲注射嘢咁就系有一啲药物啦，咁样我唔知道点解有嗰啲药物啦。我哋初初睇嘅时候咁样，咁跟住咧就去到真系正日啦。佢哋而家就成人禮咯，就要俾啲唔同嘅職業佢哋啦。咁就一路順序由一號去到200多號，逐個逐個派。阿 Jonas 就係52號嘅，叫完51之後咧，派完佢個職業咧，嗌53，就唔嗌佢，就一路派曬所有人。佢兩個朋友仔亦都已經有職業啦，但係到最後 Jonas 係冇職業喎。咁點知嚟到呢個位，所有人都好擔心。哎呀，究竟佢係咩咧？點知就話咧，阿 Jonas 咧。佢有过人嘅天赋，咁所以咧到最后咧就派遣佢咧做一个咧上一次人做呢个职业咧已经系好多年之前噶啦，咁啊就系叫佢做一个 memory receiver，就系一个记忆嘅接收者、记忆成全者咧或者叫做，咁就俾佢做咗，咁佢就吓真系好啦，我有个职业咩嚟噶，咁其实佢自己都唔知做嘢啦，咁总之咧就系话俾佢听佢有咁嘅职业就同所有人都唔同嘅，最得意嘅咧就系佢呢个职业咧佢嘅规矩咧同佢身边嘅人咧就好唔同啦。第一咧就系佢可以讲大话， 系而佢哋个城市本身所有人都系唔可以讲大话， 系啊，唔会讲大话， 系啦，唔会 讲大话，佢哋唔系唔可以咁简单，系唔会啊，佢哋根本就唔会讲大话，唔识讲大话，而佢系可以讲大话嘅， 系 佢可以唔遵守咧城市入边一啲其他嘅规矩嘅， 咁佢两个朋友，一个咧就系做咗唔系飞机师嘅，系揸啲无人驾驶嘅飞机啦， 控制佢哋， 系控制员啦。咁、另外咧嗰个女仔个朋友咧就系去咗做 照顾啲小朋友， 照顾啲小朋友噶啦。咁样就每日就喺托儿所度就照顾啲啱啱出世嘅 B B， 因为嗰度嗰啲 B B 全部都系严格嚟讲冇爸爸妈妈噶嘛。 因为有一个职业又系代母咁。 系啊，有个职业就系代母，就生咗啲 B B， 生咗啲 B B 就判俾阿 Winky 你就凑呢个 B B 啦。咁佢哋又会好欣然接受咁就好好好，咁我就佢就系我个仔，我个女啦。咁样，即系嗰个 community 系咁样嘅，即系可以话已经接近咧，好有制度地去咗人性，即系冇人性噶啦，即系系唔紧要嘅，呢个就系你个 B B 咯，咁我就系你爸爸，我就系你妈妈咯，我哋就系两公婆咯，但系冇性关系嘅，冇性生活嘅，冇爱情嘅，就 系 咁样，大家都觉得好正常，而嗰度嗰啲人已经习以为常噶啦，完全唔觉得有问题嘅。咁好啦 ，Jonas 咧，佢就开始接受佢第一日嘅训练啦。咁但系咧，佢嘅训练嘅内容咧系唔可以同任何人讲嘅，即系呢个亦都系佢其中一个规矩啦。咁佢就去咗一个 The Giver， 就系呢个记忆传授人嗰度，就系、 是、 一个好偏远嘅地方，就系远离咗民居啊。佢就要每日就要去呢度，去到嗰度咧，一入去就见到哇，好多墙上面有一个架，上面摆住一嚿嚿啲嘢，唔知系咩嚟噶啦。咁呢一个记忆传授人就同佢讲，呢啲叫书啊。即系原来佢哋冇书嘅，即系佢哋嗰度有好多书咁。呢个 Jonas 去到嗰度就，哇，原来有啲咁嘅嘢噶，咁有乜用啊？原来嗰度咁多书咧，系出边啲人系从来都冇见过嘅。呢、个所谓嘅记忆传授人同埋呢一个记忆嘅接收人啦，就系做乜嘢咧？就系佢哋将人类过往嘅历史嘅所有嘢咧，慢慢咧就交晒俾呢一个 receiver，就慢慢话俾佢听人类之前嘅历史究竟系点样。咁话俾佢听嘅方法咧，就唔使睇书嘅，就系、是、原来咧就基本上捉住你嘅手啊，或者点就可以将嗰啲智慧咧、 啊， 就慢慢一路咧就交代晒俾佢知道。咁呢一个阿 Jonas 咧就慢慢会知道人类嘅历史啦。咁初初咧就冇乜特别嘢嘅，就系、是、因为等佢易入口啲啊嘛。咁呢一个 The Giver 咧就系、是、将一啲即系美好嘅嘢，即系譬如哇啲人会跳舞、唱歌、滑雪啊、结婚啊嗰啲嘢，嗰啲人又会揽揽石石啊咁样，咁啲好开心嘅画面就一路俾佢，佢就哇原来以前嗰啲人有啲咁嘢嘅，咁点解而家冇晒啊咁样？ 系 咁开始呢个 The Giver 亦都讲俾佢听，就系点样会形成咗而家呢一个咁样嘅社会，同埋究竟以前嗰啲所谓嘅开心嘢，点解唔可以俾而家啲人知道？同埋點解而家嗰啲人會知道？ 佢冇講過個原因噶，點解唔俾人知道？ 都冇實際講嘅，但係因為佢哋慢慢佢哋發現要咁樣去控制人群啦，咁、樣先至有 即係唔會有戰爭啊， 唔會有戰爭， 唔會鬧交。 同埋因為咧，佢哋唔係話每一朝早都要打一啲 injection， 有啲藥打入佢身體度嘅，就係、是、令到佢哋冇咗感情啊。即係佢哋唔會有過分大嘅情感，佢哋唔會中意人哋啦，唔會有戀愛啦， 唔憤怒啊， 唔會嬲啦， 係 啦，唔會有啊。咁佢哋就日日就好和諧咁樣生活，就全部嘢都和諧曬㗎啦，咁就最開心係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呢 Jonas 呢就開始覺得咦唔係幾正常喎、佢就開始呢，第一就係佢每朝去注射嗰啲藥嘅時候呢，佢開始呢攞個蘋果染咗少少自己嗰啲血呢，令到嗰部機呢以為呢真係注射咗、但係佢慢慢減藥啊。跟住佢咧，其實之前都出現過噶啦，就係咧佢唔知點解見到佢有個朋友啦 ，Fiona 咧，即係佢三個 叫 best friend 啦， 有個 best friend 嗰個女仔咧，佢見到佢啲頭髮有顏色，佢覺得咦咁奇怪嘅。但佢慢慢開始唔再有嗰啲注射之後咧，佢、開始見到成個世界都有顏色啊，即係原來呢一個世界入邊咧， 蘋果係紅色噶， 係啦，原來。呢、這、一個世界咧就淨係得佢啦，同埋嗰個 The Giver 啦，同埋好可能有一扎長老噶嘛，嗰、扎長老咧就係、見到顏色嘅，其實原來所有其他人咧嗰、那個世界都係黑白色嘅。係 係。 咁佢就覺得喂呢、這個世界原本係好靚嘅，點解會係咁嘅咧？咁佢就好似即係俾人開發咗，或者係佢開發咗一啲原本佢已經有嘅能力，係一路俾人壓制咗啊！咁佢就开始觉得，咦呢啲嘢我要话俾朋友知喎。咁第一个好紧要嘅就係佢尝试话俾佢嘅好朋友阿 Fiona 知道啦。咁呢个 Fiona 呢亦都开始呢就係听佢讲话，不如你试下啦，去攞个苹果，我每朝都係咁做㗎，冇人会知㗎咁。其实佢就係教緊阿 Fiona 讲大话啦，亦都开始。然之后 Fiona 亦都开始慢慢做。咁开始最大嘅问题呢就係呢个 receiver Jonas 呢就开始觉得唔得㗎咁样。呢啲嘢係应该要俾其他人知道。咁佢慢慢喺呢一个 The Giver 屋企咧，就见到原来远处咧有一个地方好得意噶，就是、远离佢哋呢个城市，就有一棵树啊。 咁呢个 The Giver 咧就慢慢话俾佢听话，如果咧有人俾人放逐咧，离开咗我呢个城市咧，走咗出去咧，就会喺出边呢啲地方噶啦、 嗯。 如果有人可以冲过咗佢睇到个地图嘛，再出咗去呢一个咁样嘅 boundary 啦、嗯，即系有一个界线，佢哋唔可以出去。如果有人可以出在嗰度嘅话咧，咁就大件事啦。我哋呢个城入边所有人咧，就会突然间有翻晒以前嗰啲记忆噶啦。 嗯， 佢、 嗯、 哋就会慢慢睇嘅，又会有翻颜色啊咁样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咁做嘅。但我哋都唔知道點解佢衝咗出嗰條線之後，所有人突然間就會變翻正常啦。個戲入邊冇講啦。咁但係呢個 Jonas 咧，亦都因為咁咧，佢就開始用唔同嘅方法咧，就想辦法要走出去啦。 嗯。 同埋咧，中間亦都有一個事件啦，就係佢屋企咧，因為佢有一啲就係配給咗俾佢嘅爸爸媽媽啊， 同埋細妹 細妹啊嘛，仲有好似係有一個新嘅，唔知係細佬定係細妹咁咧，有個 B B 啊。咁點知咧，到最後咧，就係去到一個位咧，就係呢個 B B 咧，佢話：哦，呢個 B B 咧唔好意思啦，因為佢咧唔合規格啊，即係佢生產嘅時候可能有啲嘢咧就做得唔好嚇，所以咧就要咧放逐佢啦。咁其實放逐佢係咩咧？就即係安樂死。 係。 咁、那個戲入面就冇好清楚明確咁講嘅，但係呢嗰啲人就以為啊佢瞓咗覺啦就可以送佢走，嗰啲人唔覺得咁樣整死咗啲 BB 呢係有問題嘅， 但係佢哋冇呢個概念 啦。Jonas 開始覺得有問題啊，所以佢就想辦法救呢個 BB， 亦都叫 Fiona 幫佢，因為 Fiona 開始亦都係信佢嘛。到最後呢有一場就喺個托兒所嗰度嗰個育嬰室嗰度呢，就係、是、Fiona 就幫佢手呃嗰啲警衛呢，就真係呃到啲警衛，因為嗰個世界嗰啲人全部都係好天真嘅，咁呃到佢啦。咁 你走我咪追咯。 跟住阿 Jonas 咧就係攞住架電單車，帶埋嗰個 B B 就一路衝出去，就離開咗佢哋嗰個城市，就跳咗入去嗰個被放逐出邊嗰個區啦。咁而到最後咧，佢就要經歷有 沙漠雪地、 沙漠啦、啊，有落雪啦、啊，有 大河啦， 係啦，所有嘢佢到最後係跳咗落河度嘛，因為佢有另外一個朋友係揸無人飛機噶嘛，就係已經追到佢啦。但係到最後佢就跳咗落河度，就話走甩咗呢度咁樣就，然之後個朋友 但嗰個 friend 佢明明冇停止注射， 呢個朋友到最后就唔知点解，就可能因为佢哋系好好朋友啦，系咪？我唔知啦。咁总之佢就放过咗佢啦。而到最后呢个 receiver 咧，就系咁样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就行到去真系嗰个 boundary 嗰位，然之后过咗去。跟住咧就突然间咧，全个世界咧就好似即所有人都见到有翻多啲颜色咁。 或者系嗰个最 crucial 嘅 moment 就系 Fiona 就嚟要被放逐嗰一下， 系 佢又冲过咗啦，跟住令到所有人咦，突然之间有人性，我唔应该咁样杀佢。 系啊，冇错，因为 Fiona 亦都俾人捉到，就系你唔应该帮佢噶嘛，你唔应该帮嗰个人噶嘛，因为嗰个人系有问题嘅，你点解帮佢啊？咁啊，到最后就即系差啲俾人放逐啦，就因为临尾就系佢放逐佢，其实系咩？又系安乐死啊嘛，又打针啊嘛。咁总之到最后就系佢喺嗰一刻就冲过咗。嗰條界線，全個世界就突然間恍然大悟，好似突然間醒咗咁樣。而到最後咧，呢一個 Jonas 咧，亦都喺嗰個雪山度咧，就見到遠處有一個家庭有間屋仔咧，好似係佢回憶入邊嘅屋仔咁樣啦。就有啲人喺度唱聖誕歌啊， 著曬燈間屋好靚。 係啦，咁跟住個故仔就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所以想说即是完得很仓促咯，其实突然之间 是啊，临尾是突然间，即是你想想个个戏都是啦，我们俗称叫打大佬啊，是吧，临尾梗是打大佬啦，打大佬就是这么行，是这么行，是这么行，是这么行，是这么行，你不死就得了，是这么行，是这 么行。BB 又没死，是啊， 不知道BB又不用吃啦，真的。 他突然之间有镜头，不知道哪里鼠了一支奶，定是不知 道。是啊，不知道哪里鼠出来啦，算啦，可能在那个育婴那个兜兜里面有很多奶的呢，你不知道嘛，是不是？但是那里我不搏他啦，因为到最后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可以去到那个位置，就是个 giver 告诉你，如果有人去到那里的话，那全世界就会醒回的了，所以不可以去那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个 giver 会这样想，但是他就是这样想，然后他就告诉你， 他就不敢去了那么多年，然后突然间他又这 样。如果 receiver 突然间就觉得我要去那里了，跟着就去了那里了。 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提过 Taylor Swift 的？ 因为 Taylor Swift 嗰个角色系接近冇用噶，我觉得 系出嚟 有一个少少嘅用途嘅，就系因为喺戏入边就系讲之前嗰个 receiver 咧，就系由 Taylor Swift 饰演嘅呢一个 Rosemary 啦，佢就系、是、诶、哎、发现有个钢琴，然之后唔知点解佢就识弹琴噶咯，咁跟住佢就真系有少少音乐细胞咁啦，但系到最后佢亦都同时系因为佢。 知道咗咁多嘢之後咧，佢到最後就要求啲長老，不如你放逐我算數啦咁樣。 因為呢段故事有少少係阿 Giffer 俾佢睇一啲唔好嘅回憶嘅時候，即係啲戰爭啊，例如六四啊咁嗰啲回憶嘅時候，佢連六四都睇埋好犀利。咁嘅時候就講咗 Rosemary 呢個故事俾佢聽啦。可能 Rosemary 就係接受唔到呢啲嘢，跟住就自己要求我哋都好似冇提過梅麗史翠普嗰個角色。 都唔好紧要嘅，其实 嗰个大长老啦，即系 Rosemary 就要求大长老俾佢被放逐啊，都有呢啲咁嘅情节嘅。但系嗱，如果我哋真系讲起承转，我突然之间觉得咧，嗰个起咧可以系去到，即系之前好多都系故事嘅交代啊嘛，可以系去到阿 Jonas 突然之间知道，哦，原来世界有咁多美好或者唔美好嘅嘢，我要去唤醒佢哋，即系可以系咁迟先开始啊嘛。但系依家故事就 系 当佢知道咗嘅时候，已经差唔多到结尾啦。 系，唔系都唔系去到结尾嘅，同埋我唔觉得呢个太大问题嘅，因为观众会同主角阿 Jonas 慢慢开始发现究竟佢要面对嘅系一个咩嘅问题。 系啊， 咁呢啲咁样嘅 suspension 咧，呢啲咁嘅疑团咧，系会令到观众咧一齐去想办法去了解，然之后会令到我哋觉得有趣，令到我哋继续追嘅。 系啊， 所以嗰个所谓嘅技术性嘅戏咧，虽然系好似你咁讲话，我要拯救地球，即系又系嗰个位啦。佢有个位，佢觉得我要拯救地球啦，其实就好厚噶啦。咁但系其实由一开始咧，因为佢要分派一个职业啊嘛， 系 而佢呢个被分派嘅职业就系呢一个记忆承传者，佢接受啊嘛。 系 咁啊，接受呢啲记忆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同佢经历一齐点样去面对接受呢啲记忆啊，即系呢一个都可以系技术上嘅起嚟嘅，但系咧的而且确去到中后段就开始喂，跟住又点咧咁样嘅时候咧，个戏就真系耷咗落嚟，即系所以纯粹讲起承转合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示范，就系、是、佢其实开咗个好好嘅头噶， 系 即系导演啊或者系编剧啊都用咗好多嘅章节咧去交代究竟呢个世界系点样嘅，成、个即系我哋话游戏规则啊嘛，即系佢个游戏规则佢有 set up 到嘅。但系喺啲最 critical 最重要嘅地方嘅游戏规则咧，系 set up 得好松散嘅。 我可唔可以咁讲？定系其实即系 set up 得某程度上几好嘅啲规条嘅时候，我哋想去睇佢点样拆嘅时候，而佢冇去拆到咯。 佢都唔系冇拆，因为成个戏最重要嗰个规条系咩啫？就系你唔可以冲出去嗰条界线啊嘛。咁嗰个男主角阿 Jonas 咪就系离开咗你个城市，走咗入去沙漠度，走咗入跳咗入条河度，走咗去雪山度行行行行。除咗嗰架无人侦察机追佢一次之外，佢死行得噶咯， 唔系冇咩障碍。 即系佢最大嘅 conflict 系咩咧？佢自己嘅体力， 系啊，天气啊咁样咯， 系啊，同埋天气啦。咁啊，佢只要跨越到呢两样嘢嘅话咧，佢就可以去到嗰度。但系如果呢样嘢，即系我哋咁样听啦，喺个戏入边，哇，系佢哋成个城市最大嘅命脉、最重要嘅嘢嚟。都系唔理佢， 即系啲最大嘅障碍咯。 系啊， 但其实冇阻到。 可能因为佢哋觉得佢死咗啦。 嗯， 即系因为城市入边嘅人真系梅丽史翠宝啊，呢、這个大长老就觉得哦，佢已经死咗噶啦， 佢跳落崖啊嘛， 系啊，冇事噶啦，冇事噶啦，死咗噶啦咁样， 唔会追。 但系喂，讲紧你哋全个城市所有人嘅命脉、啊， 系 即系佢唔理佢。呢、這个位系好多啲喺个 set up 度太过粗疏咯。 佢曾经理过一下，就是、叫佢 friend 揸嗰个无人飞机去揾佢，跟住揾到佢 friend 话：我掉佢落河啦，跟住就冇处理啦，真系 掉落河死梗噶啦，即系一定系咁样啦。咁所以就唔理佢咯。即系呢啲系太过粗疏啦。因为我就冇睇嗰个小说啦，阿 Winky 你都冇睇， 我都冇睇，冇睇。 即系我唔知道原本嗰个小说系点样写啦，但系而家个戏。我唔理係改編定係話到佢拍嘅時候，呢度有一個咁樣嘅問題而唔去解決嘅話咧，就編劇同埋導演都係有問題，我覺得，因為我哋作為個觀眾咧，到臨尾咧嗰個 conflict 咧係完全去咗究竟阿 Fiona 會唔會死啊？ 係。 而嗰個男主角阿 Jonas 咧，唔係諗住要救佢嘅喎。即系佢系纯拯救地球咁啱拯救到佢 嘅，大家嗰个点撞到嘅啫。我谂谂下，仲要点解你要带住个 B B 咧？你咁样整死佢，我好多其他嘢谂嘅反应。 好多嘢都我哋都问嘅，我有理由相信咧，系原本嘅小说写嘅时候，如果佢系一样咁写嘅话咧， 呢啲系一代表嗰啲象征意义咧。但系呢啲象征意义佢冇，因为嗰个新生嘅生命佢原本系冇希望噶嘛。 哦， 而家佢带住个希望冲咗出去，跟住所有人就有希望，同埋呢个 B B 有将来啦嘛。即系呢一个系一个象征意义多过系一个实质嘅需要嚟嘅。 系， 而因为佢冇咗一个实质嘅需要咧，咁嗰样嘢我哋睇完之后就。咁啊点啊？ 嗯， 你 read 到嘅就哦，嗰个系象征意义，但系系一个好渣嘅象征意义咯。好嘅象征意义系点样？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入边有提过，就系、是、好 hidden 嘅。 嗯， 然之后咧，我哋明咗之后咧，就哇系完全系通晒，跟住我哋觉得好好啊咁样。但系而家呢个象征意义咧系太过 weak 啦，系 又系攞住个希望、啊。 我自己好唔中意嘅就系我自己讲完出嚟，我自己都唔中意。我而家系我估嘅啫嘛。我唔可以话个作者系咁谂噶嘛，我估噶咋，咁我估完之后我都系觉得 OK， 可能佢系咁谂，所以佢咁写啦。但系写完之后你觉得好唔好，见仁见智咯。对我嚟讲，我就觉得系无谓咯。 嗯， 如果举另一个例子或者我俾一个建议嘅话咧，即系如果临尾咧系呢个 Jonas 同呢个 Fiona 一齐冲咗出去，即系我唔知道中间要改啲咩，改到佢哋有办法两个人冲咗出去，有冇嗰个 B B 后话啦？ 嗯， 即系再算啦，佢哋系唔系揽住嗰个 B B 一齐冲出去，佢哋三个人出咗去变成一个家庭。咁呢个象征意义呢同埋嗰个事件呢就好唔同啦。係因为一男一女佢哋一起冲出去有一个新嘅生命离开咗伊甸园。 嗯。 嗰、那个系伊甸园啦。一个完全 protect 咗你唔可以做某啲嘢，你唔可以分辨善恶，你唔可以咁。然之后咁样出去嘅话，呢一个成个象征意义可能系会明显一啲，同埋呢如果佢哋两个要经历嘅嘢系多一啲嘅话呢，咁就唔同啦。因为喺原本伊甸园圣经嗰个故仔到最后系咩啊？哦，男人同女人到最后咧，女人你记唔记得佢受嗰个诅咒系咩啊？神同佢讲话，以后咧我要大大加大你生产时候所受嘅痛苦。 嗯， 而原本喺呢一个戏入边，就 Giver 呢一个戏入边咧，嗰、那个世界咧 冇痛苦嘅， 冇、哦、痛苦嘅，即系佢哋两个就系要咁样走出去。呢一件事实际嘅呢件事嘅 implication， 佢嘅解读啊，究竟令我哋谂到啲乜嘢？即系我哋系想睇。主角任何戏都是想看一个主角怎样面对重重困难，他为了达到一个有良心是一个有善心的一个想法，他完成一样这样的东西，甚至是他牺牲自己。我不是说所有戏都一定要是他很有良心很好人，但是通常我们都喜欢看好人的嘛。那我们想看这个好人怎样慢慢一个个 step 这样行去那里，然后他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一个坏的结果，那就是一个甜梦或者是一个恶梦。但是这个他深敲的戏是想是一个好梦来的嘛。想我们看完之后我觉得哎世界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是不应该受这些这样的东西被这个社会蒙骗了，我们为了达到呢所有人呢有一个大同和谐咗咧，我哋就唔理呢啲个人嘅睇法啦，或者系 爱咁呢啲， 系啦，重新思考过我哋人生嘅价值咁样， 嗯、 即系好可能喺嗰个位咧都仲要有好多嘅 adjustment， 而唔系佢就咁冲出去，哦，赢咗完。 搞掂， 咁、 yeah. 又何苦呢？咁样呢一个位系成个系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嚟嘅，而因此系导致嗰个起承转合咧，喺嗰、那个。成同埋转个位咧，已经有好大嘅问题。其实嗰个戏咧，我哋系觉得哇，开始有问题。其实系佢需要咧，呢个系点样 set up 都好啦。个起咗，我哋知道有个咁嘅问题咧，我哋要令到佢嗰个问题更加大，令到嗰个成更加大，令到嗰个阻力更加大咧。咁嗰个戏就可能有嘢可以睇咯。同埋而家 Jonas 咧，佢讲咗俾阿 Fiona 知，咁阿 Fiona 就好似啊，系唔系㗎？我应该帮佢定唔帮佢啊？因为佢又打少咗啲嘢，开始又鍾意咗呢个男仔，即系佢开始有 struggle 啊嘛。咁佢开始想帮佢 ，OK， 但系其实应该慢慢将呢个势力扩大，令到佢哋嗰个 power 可以更加大，或者系佢需要拯救嘅系更加多。 即系佢使命应该会越嚟越大咯。 系啦，佢个使命更加大，亦都个阻力越嚟越大。咁我哋见到个 conflict 越嚟越大嘅时候，先至有成。嗰、那个转先至会嚟得有意思咯，而家个转嚟得系冇力噶、 嗯， 即系佢行哦冲我出去搞掂咁样，所以个转就冇力咯。所以技术上嘅分析喺个成推上去推去个转度，其实有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个故事嘅，我都仲有啲问题，但系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再问下你先。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哋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阿初，我哋今日讲紧嘅故事咧就系前排嘅一套电影啦，就系、是《未来叛变》The Giver 啦。咁啊，头先咧就系话我仲有啲问题问就系、是，其实就系呢个戏名啦。 系， 我哋睇翻。The Giver 其實是他那個傳授人嘛，講緊係即係阿 Jonas 嗰個 老師啦、那個師傅啦， 係啦，嗰、那個老人家啦。但係其實我哋好明顯知道，今次我哋係陪住 Jonas， 主要同佢一齊去經歷噶嘛。咁呢個名字改做 The Giver 係咪改歪咗咧？ 因為你頭先講嗰樣嘢係㗎，我哋有無數咁多個戲，嗰、那個戲係叫做某一個 character 嗰個名字，但係嗰個 character 到最後唔係個主角，係 OK 嘅。但系佢唔系个主角得嚟咧，佢系好重要噶。 系系啊。 而如果呢个戏个主角系 Jonas 噶啦，系呢个 receiver， 唔系个 giver 噶啦。咁呢个 giver 亦都应该变成一个好主要影响佢嘅选择嘅人。咁呢个戏我先至会叫佢做。 因 为 而家影响只系佢哋手拖手嘅时候嗰啲 picture。 系啊，就是、有个人我俾咗啲嘢佢，然之后呢个人走咗都得噶，可以系一部电脑嚟都得噶，可以系一扎书嚟都得噶。 系咪先？电脑 啱啱先？即系呢个 Jonas 可以入到嚟呢间屋，哇！有咁多呢啲咩嚟噶？揭开睇嗰啲书，然之后佢慢慢睇到啲古仔，跟住佢吓呢啲系古仔系真定系假噶？然之后继续喺啲大长老话俾佢听，嗰度入边嗰啲书全部都系真嘅、 嗯。 不过你唔可以话俾人哋听，嗰啲嘢系真嘅，就系、是、人类嘅文明嘅历史嚟嘅。上一任嗰个 receiver 咧，佢已经死咗噶啦，佢净系将佢嗰啲嘢咧写晒做呢啲我哋叫做书嘅嘢。咁你就读晒佢啦，你以后就系喺呢度读书啦。吓、啊，我唔系做记忆成全人嘅咩、嗯？我原来系嚟读书噶。咁好啦，我嚟读书啦。点知佢读到阿书，佢就系明事理啦嘛。读得书多嘅人会明事理噶嘛。明得事理之后，咁佢就开始觉得呢个社会有问题咯。咁就开始出现咗一啲新嘅问题啦。咁冇咗嗰个 The Giver 都得噶。 即系唔需要系个人添，基本上。 系啊。 嗯 咁、 嗯、 又或者嗰个大长老啦，梅丽史翠宝啦，系咪揾到梅丽史翠宝做啦？ 系， 但喺个戏入边，其实系边个都得噶。 系啊， 总之有个人就系、是、我唔准，你咪曳住啦，唔准你翻去啦，咁就得噶咯。 系， 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嗰啲系全部都而家令到个戏系好软弱噶。 系， 同埋咧呢个大长老咁劲啦，咁坚啦，系咪先？梅丽史翠宝啦。但系咧就系、是，哦，我哋决定咗啦，揾一个 Jonas 咧，佢就可以做呢个记忆成全人啦。 系 揾咗佢之后咧，但系有好大嘅危机嘅，因为咧佢可能会点点点，可能会点点，可能会发神经，可能会走嘅咁样。但系梅丽史翠宝个反应系点啊？唔紧要啦，试下先啦。 同埋咧，佢中间咧就算有啲惊咧，佢咪揾个 The Giver 嚟讲，喂，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佢会咁样噶？我系觉得咁呢个长老究竟佢嘅定位系点？我都唔系好清楚。咁究竟佢系知道晒所有嘢，只系唔知道世界历史啫？定系其实佢唔知道世界历史，亦都唔知道 The Giver 会讲啲乜嘢？佢哋嘅想，佢乜都唔知道、 啊。系乜都唔知道、 啊。其实系对于佢嚟讲，佢咁样做系好危险添噶。 极度危险、啊。 但系咧，如果系危险嘅话咧，又唔够睇得多佢嗰面喎，佢真系惊嗰面喎，又唔够。依家系夹咗喺中间，点解佢咧惊唔惊噶？ 因为其实嗰啲所谓嘅长老，佢哋如果唔明白呢件事嘅严重性，即系对于整体个社会嘅严重性，话佢哋唔知点样 run 呢个世界噶嘛，所以佢哋知道嗰啲嘢系咩嚟噶嘛，佢一定系用呢啲嘢嚟制肘住呢个世界噶嘛，即系你好似话，即系而家共产党，我唔系有心讲政治啊，只不过咁啱，喂，共产党，你以前毛泽东话，喂，当唔系所有人都有饱饭食嘅时候，我哋冇资格讲民主，喂，某程度上啱噶， 嗯， 咁你咪想办法唔好俾啲人知道原来有民主呢样嘢嘅咯，咁你唔俾人知道，然之后想办法可以管治到佢哋咯，咁呢个都系一个生存嘅方法啊嘛，咁、 嗯、 佢当时系咁样生存咯，咁但系当所有人都有嗰啲智慧嘅时候，你仲谂住用共产党嘅方法嚟，诶、哎，你所有人唔知啦，你冇得拣噶啦，我俾几个人你拣，你普选啦咁样，喂，咁样跟住你讲话咁样就系民主嘅话，你唔可以呃啲有智慧嘅人噶嘛，即系人唔同咗啊嘛。咁如果喺呢一个 The Giver 嗰个世界入边，呢、這、一个大长老佢知道嗰啲嘢有个严重性有几大， 嗯、 而下面嗰啲人系唔知道，而俾佢哋知道咗嗰个问题有几大嘅话咧，咁、 嗯、 佢就系用尽佢所有全力去控制呢样嘢噶咯。由呢个 Memory Receiver 去开始翻学开始，已经24小时好多人监视佢啦、 嗯， 已经围住佢啦，已经隔离啦，要佢同嗰个 Giver 混埋一齐，然之后要佢学，跟住每日要 report， 然之后自己走去成日都去睇啦。 系 点解呢个 Memory Receiver 同埋 The Giver 有个咁大？大嘅权力就系我间屋你唔准入嚟嘅， 系， 因为佢哋都冇权咁样做啊！呢个世界我就系之前我哋睇过就系个 set up 有问题， 系，我都好混乱，权 力系唔 balance 噶， 系。 如果我系喺呢个世界入边去运作，我系一个有权力嘅人，我已经知道 ，OK， 呢啲系共产嘅， 嗯， 呢啲咁样嘅知识系国家嘅，系唔可以俾人民知道，嗯、我哋先可以 manipulate 到人民。而家你系作为一个新嘅 receiver， 我而家话俾你听，你有一个好重大嘅任务， 嗯， 你系负责 将我哋人类嘅历史咧，要记住同埋传承落去。但系由于呢啲历史，如果俾周围嘅人知道咗咧，会造成好大嘅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你而家个责任几重大。好啦，你而家去学啦，学完之后佢话吓呢啲嘢点可以唔俾人哋知道噶？跟住咧呢个大长老就晓以大义啦嘛，就讲俾佢听。因为如果你俾啲人知道嘅话，咁我哋就会开始会打仗啊，啲人又会抢啊，啲人就会开始唔公平啊，就唔会咁容易管治噶咯。咁但系呢个 receiver 佢开始觉得人系生而平等，系应该有权选择噶嘛，应该俾佢选择嘛。咁呢个咪个 struggle 咯，应该个 struggle 喺呢度啊嘛，系呢一个 memory receiver 对住嗰一个建制嘅一个冲突啊嘛，咁边样嘢啱我唔讨论，但系我想睇呢一个冲突啊嘛，因为呢一个冲突系我哋大部分喺地球生活紧嘅人面对紧嘅问题嚟嘅，我哋所有人都想知道究竟边样嘢会好啲，好可能到最后呢个 memory receiver 佢冲咗出去之后咧，哦，原来所有人就好堕落嘅，会打仗嘅，佢哋食唔饱嘅。但是如果他不冲出去的话，他继续留在这个体制里面的话，那那个城市就继续是现在这样，你究竟想是打仗啊，定还是想留在这里这么安稳呢？我们有权选择，人有权选择，我们有权选择的是，哦，政府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三个人选的，你一定要选这三个了，是建制的，那然之后你选，选完之后都是建制的，那我们继续很安稳地生活咯，定还是你选择上街，你选择占中，你选择要真普选，你选择要全民公投，点都好，我哋有权选择嘛。到最后呢一个咁样 struggle 喺个戏入边嘅 struggle 系令到观众一齐去谂，然之后我真系谂，究竟我冲出去嗰条线好啊，定还是系留翻喺呢度，令到全世界都好安逸好好？呢一个先至系嗰个 memory receiver 最大嘅 struggle 嘛。但系佢到最后冲咗，咦，行一步咁行咗出去，好嘢，搞掂，哦，埋周，跟住搞掂咗啦，系咪赢咗啦？咁、那个戏就完咗。咁所以呢一度嗰个 set up 实在太过松散咯。 即系同埋或者呢个 set up 最大问题就系、是，即系嗰个最大思考应该系，哦，如果真系有咗人性之后，嗰、那个危机喺边度？好似系冇讨论过呢样嘢，所以梅丽史翠普个角色好似变得咁唔重要，就系、是、佢自己好似都唔知道，如果有咗人性之后，嗰、那个危险会有几大。即系个讨论系唔放在本身嗰个话题，就系人性同埋规条里面嗰个挣扎。 系啊系啊，再加埋而家呢个戏咧，其实同之前我哋讲过嘅 Lucy 咧，有样嘢好类似，又系有啲 flashback， 有啲人类嘅惨痛嘅经历噶嘛，系咪？即系呢一个咧，我记得上次 Lucy 我讲完之后咧，有啲我好朋友都同我讲话，唔系、哦，我睇个戏嘅时候咧，我觉得即系喺佛教嘅角度咧，我有个咩睇法啊？觉得佢讲嗰啲嘢系点点点点样，我。No offence， 即系我唔系要攻击任何嘅宗教或者任何嘅睇法，你点睇都得，但系个戏唔 work 啊嘛，即系你个睇法 work 嘅话，你写篇文咪得咯，你做乜搞个戏啫？个戏系想我哋作为观众一齐经历之后，最好到走出嚟嘅时候，我会话，哇！如果俾我会点咧？即系而家就系、是，哇！如果俾我梗系冲出去啦，系咪先？如果俾我梗系咁啦，到最后如果呢个戏系能够成就到一个咁样嘅状况，就系、是。嗰、那個 memory receiver 咧，佢到最後 struggle， 究竟行出去定唔行出去？因為兩邊都難噶啦。 係。 然之後突然間佢完咗喎。 係。 咁可能仲好添嘅其實，因為我唔認為衝出去一定好，留喺入邊就一定差，又或者調轉留喺入邊一定好，衝出去特別差，唔一定噶。又或者哦，原來呢一個 memory receiver 咧，佢走入去沙漠啊，去啲河道，去啲雪山度咧，佢遇到其他人啊，嗰啲人喺嗰度繼續生活，佢見到佢哋好慘。 有講過噶 ，Giffer 講過話，你一定要喺三角石嗰度直接衝過去，要避開周邊嘅城市，但係嗰沙漠根本冇城市嘅， 乜都冇。 係點解嗰個三角石咁緊要？我真係唔明白。 唔知啦，咁嗰啲就係令到我哋覺得個戲好似有啲有啲點講，有啲大嘅 conflict。因為有翻啲規矩啊嘛，即係你一定要完成呢啲規矩。佢先得噶，哦，行过去咯，行过咗咯，咁啊变咗冇 conflict， 因为佢应该有个难度噶嘛，哦，佢要冲过嗰个三角石，因为嗰度附近咧有好多人拦住佢，嗰度有机关枪，有狼，有奇怪，唔知有条火龙守住，乜都好啦，你变咗 Lord of the Ring 都好啦。但系嗰度 suppose 系应该系有一个 struggle 有个 conflict 噶嘛，但系而家就系冇啊！你真系一路行过去得噶。我记得喺香港都睇过一套啲鬼片、港产片，又系类似啲咁嘅嘢嘅，又唔知喺边度话啊，有棵花你行过棵花度，然之后有条路你行过啲路度，咁你走出去咁就得啦咁样。 咁当你行过棵花，只系个黑影啦， 系冇嘢。 跟住你都行到过去。 即系因为戏到最后都系讲冲突啦，都系起承转合啦。你话俾我听要行过嗰个三角形。 冇乜特别嘢啊。 佢真系点 知原来嗰度有埋伏，咁咪有戏咯，咪、有 conflict 咯、即系你初初唔知道嗰度有难度嘅，原来嗰度有难度，咁已经系 conflict 啦。但系冇行嗰种冇嘢啊，咁继续行呢个好嘢，咁野餐 线。好似人追杀嘅，但系跳落去，又冇人追。 即刻攞格仔煲出嚟，同埋嗰个 B B 喺度野餐食奶啦。都唔系嘅，完全冇 urgency 嘅，咁啊个戏就难搞啲咯。所以去到成同埋转嗰啲位。 不过睇翻少少资料，就系呢一个小说咧，好似系有啲二部曲、三部曲嘅。小说嘅，唔知我哋系咪可以喺第二部、第三部里面睇到佢多啲嘅，即系或者亦都有讲过咧，话佢最后见到嗰间闪灯嘅屋咧，系有啲争议嘅，即系个作者自己都话，有人问佢系咪嗰间屋入边会有怪兽啊，咁好恐怖啊，但系其实个作者都话我留翻一个 open end 让你哋思考，你哋觉得嗰样嘢可以系有希望，可以系有危险？ 我个人认为咧，佢攞晒奖都系咁话，呢啲我只系讲一句，不负责任。你讲乜都得噶啦，即系你都冇 provide 一个合理嘅联想俾我哋，令我哋可以有一个所谓嘅想象空间。 嗯， 嗰个想象空间系佢冲咗出去，究竟系好定系唔好？点解我唔俾佢喺冲出去条线之前喺度谂，即系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系 究竟我系拯救地球啊，定系会毁咗成个地球？喂，这个系有讨论空间啊嘛。嗰间屋入边系咪有怪兽？见仁见智啫。 系啊， 即系同埋冇啊！我觉得系到最后，如果入边有怪兽，咁佢咪傻仔咯？即系冇戏做嘅，冇嘢好讲嘅，冇讨论空间噶嗰啲位，呢啲系极度不负责任。 不过咁样都系我哋冇睇过小说啊，真系唔知啊，即系从呢个电影睇到就系呢一啲咁样，好似有啲问题存在喺呢一个电影剧本度啦。咁啊唔紧要啦，我哋如果有机会睇下小说，又可能有另一个睇法嘅。咁啊，希望我哋以后都会再讨论一啲无论好唔好嘅剧本，都可以攞出嚟讨论下啦。 好， 咁啊，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未来旁边呢个剧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 拜。